锵锵三人行啊，见到这个又挺、哎，结婚了还是可以这么穿的是吧？ 当然当然、 可是你下回跟我大档不要这样穿，我眼睛不晓得看哪里，看你五官太漂亮了，眼睛我都好像被光照着。 我怕你一直看文涛，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要吸引一下。 可是不看你的脸呢、啊，看你肩膀又好像 你不能光靠，你不能光靠嘴啊，你也得靠手啊。你看这不是他手写了？哎，人你不不送书给？对啊，你不送书给又廷？咱们家辉在这出了小说啊，这个龙头凤尾。 对、我不送书是有理由的。我怕那个我怕你老公生气，因为里面是写同志嘛。同性恋的故事、那我送给文涛是有暗示的嘛、希望他享受 很有道理啊。咱们俩说凤凰凤凰，这个凤凰是很有意思的。要是凤和凰并称呢，凤是公的，凰是母的。 对， 但是在这个中国文化里呢， 凤凰又是 就是大家说起龙凤的时候，似乎又把这个凤啊赋予了某种阴性的这个意思。 是是是， 所以你看他后来我明白，龙头凤尾其实是凤啊交尾是吧？ 也对，也是 gay 嘛，他把本来是龙头，黑帮龙头，那把自己变成凤尾，那就是有这个意思。 所以你写这样一本小说呢，必定对这个领域的事情啊，就已经成为专家了。因此这个话题呢，必定要请他来这个判断判断， 好， 对吧？因为你现在对这个性里边的是是非非，应该是搞得比较透了。 我越搞越不透，我本来以为自己透了，然后觉得写得很清楚，越写越搞越研究，要做很多研究嘛。到底男对女什么态度呢？很难讲。比方说，我举个例哈，可能跟今天话题有关系。我讲其中那个人物龙头老大哈，曾经没当老大的时候在妓院，然后呢，妓院在客栈啊，小旅馆睡觉哈，里面很多妓嘛，很多妓女嘛，很多性工作者嘛。性工作者觉得他没有冒犯，反正你也是客人，我也是住在这里的。然后呢，整天就拉着他上床，觉得好聊上床。那其实他是同性恋啊，他不想啊， 对， 可是他不敢拒绝，不好意思拒绝。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觉得你是女人，当女人愿意跟我上床的时候，我拒绝你，对你是双倍的伤害， 是羞辱。 对，男人嘛，觉得好吧，既然你坚持啊，我就不好意思。那我 那真是绅士啊，是吧？ 对啊，那 这才是绅士风度啊。 对，男人有时候是这样，觉得不好意思不跟女人上床啊。可是倒过来就不会了，倒过来男人要上床，你不喜欢就不喜欢啊。可能你所谓的半推半就，事后不就告强暴啊，或者性骚扰，也可能真的是强暴哈。可是这个就很复杂了。 对，如果真是半推半揍的话，那肯定是强奸。 半 怕的就是半推半就，或者说在推与就之间，这个里边有一个很复杂的领域。你看李安拍《色戒》，他就是想揭开平常大家不爱谈的这一幕，但是真实存在于床边呢，是吧？所以今天这个话题说实在的跟我们这个界别有一定的关系。我开始呢有一点心理障碍，我觉得这个同行我们就不要说，但是呢他的反应现在已经超出了我们新闻界，而且涉及到南方报系。这个记者呢姓程，他原来在南方都市报也工作过什么的，反正现在在南方日报还是一个新闻的一个什么采访的助理的主任， 对 啊，老司机啊，这不叫是不是老司机，至少是个老记者。但是奇怪的是呢，他这件事情就是说搞这个女实习生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呢，据说在他们的这个圈的这个南方报系的这个相熟的记者的这个朋友圈里， 说不意外， 这怎么说，说什么， 说不意外，说若发生在他身上不意外，对他个人平时的品德吧应该已经有所想法。 哎，但是反倒是呢，好像离得更远的，据说是就全国的这个新闻圈里的这个很多微信朋友圈呢，你看离得远的就有一些人去质疑，就说这女实习生拿她的身份证开了房，跟她上了床，就说这还收了2000块钱，说这东西是强奸吗？就有这种疑问。然后为什么这个话题值得一聊啊？好多女权组织这个时候又一次宣誓存在了，显示力量，他们找到好话题了，就这个就大聊特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我的同学，我们也保护一下他的隐私啊，这位记者，因为现在还没有判吧，对吧？ 还在调查吧。 对，你再往下看， 你看，这就是他跟女实习生之间的这个微信，说聊聊，哎，这个好的。然后呢，就是头一次夸这个女实习生，夸的女实习生很惊慌，说哎，你比以前成熟漂亮多了啊。然后往下，然后你看这个女实习生跟她的女同学闺蜜就在那酒店门口啊，这女孩就是惊慌之下跟同学发说怎么办？那个记者要跟我开房，怎么办？啊，然后你再往下看。哦，这是这个网友的调侃了，说媒体行业确实走向萧条，记者又兼女实习生只能去七天酒店，人家金融圈的都是去四季酒店。再往下看，这是南方日报的这个庄严声明啊。你但是也有人说呢，这个关于网传本集团一记者又兼女实习生的帖文，集团高度重视，已经组织调查，如果情况属实将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哎，但是有人指出，就说南方日报把它先定为了右肩啊，你再往下看。这是这个通报，广州公安越秀警方对一女子报警称被强奸的警情开展调查。这个小女生啊自己没想报警。 嗯， 这是 她的朋友。 啊， 因为他刚朋友求救了 啊，他朋友感觉是一侠女是吧？结果呢，现在他也搞得很麻烦，就是说他朋友说当然要报警，肯定要报警。好，光像现在这个这个公安呢已经重视起来，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有点变成公共事件了。 嗯， 哎，又婷，你是当事人，不是就是你是当事的性别，你作为这种， 当然要报警。就是第一，我觉得这件事情女孩子常被质疑说你干嘛收她2000块啊，你为什么跟她进去啊，然后你半推半就啊，等等等。但是第一，我觉得她刚刚有一个微信的截图，就是她已经问她朋友说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她已经是惊慌失措，就是说她知道她要干嘛了，可是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在这个部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有我觉得这就跟之前我们谈李宗瑞的事情一样，就是她说了我不要，男人们他说我不要就是我不要，没有不要就是要这件事情，我不要。所以呢，我觉得只要他说了这句话，不管他后面你成功了不成功，更慌的女生，我觉得女生后来对他最好的一个惩罚，且不管这最后到底有没有成功啊，就说这个男孩子他说整个完事的过程只有3分钟，他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没有。我觉得这是对，不好意思，我个人认为这就是对这位男记者最好的一个惩罚之一。但是 男记者真是是吧，颜面丧尽。 但是呢，他说我不要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且不管这中间到底是不是还有这种阶级的上下权力的一个分别，就算是夫妻之间，这台湾也有案例， 哎， 夫妻之间只要女孩子或男孩子说我不要，就不敢发 生。是，你讲的肯定是政治正确，是，啊，但是我问你，你觉得你能理解这个女生吗？就是照她声称的，她被记者抢走她的身份证，据说这记者说有经验，说抢，拿她的身份证去开的房，然后呢这个发生完这个事情之后呢，就微信转账，说强行转给你2000块钱，那这个女的也就点了接收了，至少没退回去吧。 是， 她后来说为了报警就保留证据，对吧？那么警方说也没有抓伤啊，这种行为是吧，没有的肉体抵抗的这种痕迹。 嗯， 你觉得这个女孩当时的这种状态你能理解吗？ 我觉得女孩子就我可以理解的是说大家会觉得她应该在第一步的时候就说不要，就从喝咖啡开始可能，或者是你就觉得你又不熟，或者是你，但是我真的觉得尤其我们如果回想为我自己是实习生的时候，肯定尤其是在媒体圈，多少的大哥大姐看你很可爱，跟你讲说又婷今天晚上大家吃个饭，我介绍一些人脉给你，记者要的是不是人脉哦，我今天介绍某某报社的什么主任给你，明天再介绍某某电视台的什么主任给你，你以后想当主播认识他们最重要，我觉得你非常的有才华，你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我应该就从这些哥哥姐姐们当中就走，你能不去吗？我意思是说你刚开始都会觉得 是去， 就 但是说把身份证给我开房，你能不去吗？ 我想这都是一步一步来，就到了那边他就说哦，我不，但我没有碰到收身份证的事情，但是吃完饭了以后你想应该要回家了吧，哥哥姐姐名片都交换完了，他接下来这一群哥哥姐姐说那不然我们再去喝个东西吧，这个今天现在吃完才8点多9点多，没关系我们再喝点东西吧，这个不要说你不喝酒什么，那你是不是就又半推半就你又去了酒店？ 对，这我也可以理解，但是就是身份证拿了我去开房，然后到了房间说上来上来上来，这女孩说怎么办，这记者给我开房，最后还是上 去。那女孩子的最后一个希望，她说她以为进去跟那个男孩子讲一讲，那男孩子会放了她， 这是他后来的解释，就是我看了报道以后，他意思是说他以为进到房间里面，他认为这个他认为是怎么讲，就正人君子的人总是应该可以聊得了吧，就是我跟他求一下他会不会就放过我了。 那里面当然是牵涉一个权力问题啊，有权力问题提就很暧昧了。比方说，假如你是那个说法哈，我以为说好吧，敷衍他一下上去房间，我总有办法脱身哈。可是中间要牵涉到权力哈，他有人嘛，就是人嘛，各方面的考虑。不要说2000块啊，就说我能不能在这里待下去哈？ 是， 我不知道事情会到这一步，不至于吧哈等等。所以呢，其实重点在于说，你要提高大家冒犯还有被冒犯的成本。怎么说呢？比方说，在国外啊，教育机构也好，媒体机构等等哈，因为前十年多以前就很强调这个事情嘛，权力之间的瓜葛，然后怎么样培训，要有一个训练的。第一个，通常组织里面，第一个要成立一个部门，就算不是部门那么重要哈，成立一个 task force， 我们称工作小组。反正要交集几个人哈，以后相关的事情你们要负责啦哈，可能要注意，要有事情发生要去调查等等。那等于是说让员工知道啊，有专人那个机构在看这个事情，它成本高啦，不会没网管。还有第二个呢，它有一些工作的守则哈，比方说我以前说过，在美国的大学，他说不是说你老师跟学生不能谈恋爱，这是人权嘛。可是当你发生了一些比较接近的关系的时候，要报告给学校听，因为有权力关系在里面，他就把他调开，你不要修他的课了，或者说你不要教他了。比方说他实习生 OK， 那他坦白讲他可以追女生啊，我是赞美你成熟啊 OK 啊，你可以不接受啊 OK。 像他跟女朋友说怎么办，假如你心中没有犹疑的话，那干嘛要问人，就说我不去了，对不起，不用问别人怎么办呢，就跟那个上司说不去哈。所以说中间要把那个权力瓜葛分掉哈，然后员工也有这样守则，下属的实习也有这样守则，这样才能保障双方了，不只是保障你。坦白讲，事情还在查，对不对？光是查已经让男方身败名裂。 哎，咱们就 女生也付了这个后果了。 咱们就期待这个男方报戏是吧？早日搞出一个守则来是吧？我们也共同遵守嘛，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有一些男人是禽兽是吧，这肯定，但另一些男人呢也是禽兽加人，对吧？半兽人。但是我觉得为了我们这些半兽人啊，就为了我们人的这一部分呢，有时候男人也要小心，就禽兽不用说他了，我就说咱们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女人呢也让我们很不知所措，你知道吗？很难搞，就是因为她有她特有的生理和心理。当然我说这些话可能某些女权主义就要反对我了，但是我说的比如说怎么说呢，你说这个女孩其实因为案情咱们得等警方，毕竟另一方面的事实还没有公开， 对吧？那么仅按照这个女方申诉的来说，我觉得我能理解某一种女生，其实生活里也有某一种男生，这种男生有时候也会被男的搞，你知道吗？就是他这种是一种性格，你觉不觉得班级里啊总有这么一个性格，就是说你可以说啊他有点怂，或者说就是有点三脚踹不出个屁来。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班里每个班里都有一两个这样的，往往就容易也给人欺负，就逆来顺受。哎呦，就人家怎么着吧，来一个厉害点的同学说给我打饭去，没有什么条件，那就好像就容易屈服于权力，屈服于恶，屈服于这个暴力，就有这么一种人。特别是这个女孩很就念念如如的那种啊，那是个实习老师，而且据说这个程记者属于啊这个采访的时候啊词锋特别锐利的，比如说对着一环保局的哇哇哇哇哇哇为民请命，旁边的小实习生看见哇这个记者好厉害。你知道我现在觉得就是哎，有些女的有时候我听到有些圈子里你知道吗，就是说这男的就把这个女的给办了，我听到之后我是扼腕叹息啊！我说这个女的傻到什么程度啊！我说这个男的没有任何能力，你说没有任何势力，但是你知道吗？就好像说睡了女演员的往往是个副导演，或者说他没有什么权利的，他就是吹牛。我说真正有权利的是我们这种人，你怎么不找的，对吧？真能让你上节目的是我呀。 不是他呀，哎，经常我有时候觉得 早知道我跟宋欣联络什么， 没错， 那我就要跟宋欣联络， 要看宋欣要发我。 很多女孩太傻了，你知道吧？因为她接触不到我们这种高层的人，你知道吗？她接触那小圈子是我们这底下一办事儿的男的。 那人家 你明白，办事儿男的说我能帮你介绍拍戏，我能帮你什么？ 那就真的是接触不到吗？ 就睡了啊？ 那就真的是接触不到吗？ 对呀、啊，你要女的有时候就主动的要向上级靠拢，你知道吧？ 那你说的， 我们有机会先看到 我们也是够不着，鞭长莫及的。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再往下推演好了。啊，那假如真的能够介绍人脉了，他就不告强奸，是不是？我不是说这个案子，我说你刚说的一些什么副导演啊，什么香港最近就发生嘛，就有一个就说，哎，副导演说要跟女生说，我可以介绍你拍电影，然后就睡了嘛，又被告强奸哈。那看这个新闻，我就想，假如后来有介绍到了，是不是不告了？所以呢，重点在于说，当然事情要去调查，而且男女关起门来就发生什么事，这是复杂的了。而那个权利哈、啊、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是属于女方的，当时受害的比较容易受害是女人，可是事后哈、啊、她可以是女方来解释，我说不要的，我说我是被逼的。 但这个关系就显然已经不存在于只在房间里，就说显然就是这个你情我愿嘛。那这个你情我愿当中，或许在房间里并不见得是完全的你情我愿，但是如果你事后就像您说，如果你真的介绍了人脉什么，那你就让这个女孩子甘愿了。我是说这整个关系，如果你要定位成是用这种比较现实的一些条件来做交换，那你也要达到这个交换的条件啊。就像是你就算跟性工作者接触，你也要给人家钱，你不能不给钱就走人，那这件事就不成立。 强行给钱了，强行给 那就是强行给啊，人家不要，照理说这不是他要的东西啊。 又听我一定要讲完，不然我很容易被骂，好像我在说女生这是自愿的嘛，你活该，我不是这个意思。刚好相反，是说有些女性主义者是说男生这样是不应该的，就是说很多论述是不应该，怎么说呢？就是说不应该说女生只为了获得某些东西而上床 ，OK？ 意思是说，有些情况她真的是被迫的，或者说她没有那个技巧做最后的拒绝。那这方面要训练她，还有让性别关系、权力关系更平等。 是 啊，这是一方。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呢？有些极端的女性主义者说，女人可以为了性而上床啊。为什么你先假设我是为了你介绍我演戏，介绍我这个那个？不是啊，哎，就算是你说你高高在上哈，有些基层的前线的员工没有那么有魅力、有权力，哎，应该是说他没有那么有权力，他可以很有魅力啊。可以那个女生哦，对啊，他没有权力介绍我给我好处，可是他有魅力啊，我跟他上床，可是我后来后悔了，我后悔不表示我当初跟他上床不是为了他魅力。所以我不是说那个女生活该，绝对不是这样。我说女性主义者是说，第一个我们要尊重，不一定要假设说女生就是为了好处才冒险。 是 啊。第二个是说，要人家有时候冒险为了好处而冒险呢，也是在权力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而出现的。我们要改变、改善这个权力关系，让女生不要那么容易为了好处而冒险，是保护女生。 你知道，就是有些女权组织啊、女权主义啊，它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猛一听挺难懂，就是他们这说法叫“女性的任何决定都是对的”。你理解吗？咱我都不能完全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他大概意思就是说，哎，在某种情况下，这女性没反抗。就跟你发生了，他选择就这样，但是也不代表他情愿，你明白？就像这个女生说，我不是说非得给你来一对决搏斗肉搏我才叫强奸，我当时可能是怕了，甚至于这个马老师，你现在讲的真是文明社会的事儿，我就跟你说，实际上中国的就是这个对于性方面的常识的这个开民智啊，太蒙昧了。比如说你像这个女孩，她说我都不知道这叫强奸呢。她说我以为强奸都是月黑风高或者来的拿把刀，她得把我打晕了才叫强奸呢。她说我这个就是跟她到酒店上了房，最后我也没反抗。她说甚至就是说，当然三分钟时间也太短了，是吧？她说就完了。我说哎，怎么这么快就完了呢？她说我以为不是强奸， 他说我但是他确实是强来的，我不是情愿的，你明白他对这件事情认知的这个状态、嗯、 是，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认知的状态上的一个模糊，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也就会有这一步步的推演到最后把这件事情全部结束、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已经这个基本的一个尝试已经出现的话，我觉得他应该会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不是他想的那样而已。 哎，但是你知道，就有些时候我就大概，你看我现在在那个芬达，不是有时候给人玩一个回答问题的那个、嗯、还能收钱是吧，有个问题就挺有普遍性，我这个我不收钱，在这公开跟你讨论啊。其实你知道，就是我因为闹不清女的是怎么回事，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有个小伙子他提问，他说涛哥你这方面对吧，我一直很崇拜你的见识但是我碰到这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他说我的前度女友， 嗯， 对吧，他又找了男人了，可是那天他突然回来找我，跟我吃完饭之后呢，也他同意跟我一起去开房，他说但是就在床上、嗯、他说可是呢折腾了一晚上，他只让我摸，他不让我更进一步， 嗯， 他说然后第二天我们就走了，他说涛哥你说这个我这前女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就是他这是一个什么情况，我就是琢磨了很久我跟你说又听，这几乎咱这个敞开来说， 嗯， 这是一个普遍性的事情，几乎任何一个男孩子，包括我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都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为什么只让摸不让搞呢，对吧，就是你说男人的思维，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呢为什么不能摸呢， 是 为什么你觉得到了床上不能只摸那一定要搞呢， 对，我成熟了，我成熟了，我跟女性主义学了很多，于是呢我对她的这个回答也是跟幼婷一样的，就是我说这个女人心呐海底针，你这个前女友她到底是怎么想的永远你也不会知道、嗯、但是呢我们就要做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对吗，就是让摸咱们就好好的摸，对吧，让摸就很好了，很多光棍摸都没得摸，你要我甚至我跟她讲、嗯，著名的哲学家萨特，你知道吗，法国的著名哲学家萨特、嗯、萨特这个人这个性能力并不行的，这是有名的，但是呢萨特很多女人，萨特那些女人都迷恋他的一个绝技，你知道是什么吗，抚摸， 嗯， 就说萨特的手，萨特很多时候也不是上床就要发生那个事、嗯、他的特长就在于这个手啊， 撩拨 抚摸，很多他的情人都留恋萨特的手就是这个抚摸，所以我就说，哎，人家让到哪个程度，咱就把这个程度服务好，把人家摸好了，对吧？因为没让到那程度，咱就别让到那程度，你就享受当下，人生也很圆满，对不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幼婷，你能理解吗？ 我的想法应该是，就是说，女孩子可能在那一天，她的现任男友，总之她心里就空虚了啊。然后呢，她就希望能够找一个可以弥补这个空虚的人。如果我出去找一个花钱的牛郎什么，我觉得脏啊，出去一夜情啊，就很麻烦、很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太不安全了。我干脆找个熟悉的人，我太了解你，我知道涛哥顶多就算我叫你摸，你也只能摸，你不可能真的多进一步，就是打掉你前度了。那前度来以后就，但是你说到他是不是他那个地方，就是我这个道德到你真的要发生真的越轨的事情，我想那个女孩子可能又怂了，就说在这一步上我又觉得不行，如果你越轨了、哎、我就不好跟我现任男友交代了，我现在跟你这样摸来摸去，我就跟他哎顶多摸被发现也 摸可以跟你进， 如果真的东窗事发 交代吗， 不，如果真的东窗事发你说那摸有什么证据，你这那天我顶多就说我借助大家你能怎样，我就说大家就变，现在人就很爱黑说成白的，我说你硬要暧昧，因为越暧昧我就越有转圜的空间嘛，所以我觉得女孩子就那天想变坏，可是她又坏不到那个底穴，所以她就制造那个暧昧的空间。 佳慧也是经常被这个女人的磨磨唧唧气得发疯是吧，对，所以愤而写小说龙头凤尾， 改变性向 改变性 没有，这个当然是理由之一啊，可是我觉得这个人提这问题已经很莫名其妙了，坦白讲他可以有千百个理由只摸不搞，哎，有些是技术性的，坦白讲可能嫌你短啊，嫌你不好，嫌你以前表现不好、啊、他说前女友啊、 嗯、 对不对 OK、嗯、也可能是心理上的，我怕你跟我上床之后 会重新爱上我，以为我们关系没有了。OK， 当然你可以，你这个网友啊，付钱给你的网友可以积极一点想。哎，因为他很赞叹于你的手艺啊， 想念 啊，对， 我的手艺是吧？ 你的手艺很好啊，他觉得你的手艺比你的其他艺术好啊，所以他手可以享受啊。所以这种这重点问题不应该问，很丢脸。就像我们以前当编辑，会有作家投稿，我们退了稿，他不断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直到答案太丑陋了。 对，直到我，你难道要我直接说对不起作家，你这篇写的太水？难道某段时间说对不起啊，版面很挤啊，题材不合？难道你要我讲你太差了吗？你那个太